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1961年，在中央电视台红领巾演出队的一次实况演出当中，一位少年快板演员的表演令人瞩目。他那胖乎乎的小圆脸，黑里透红，憨厚可爱，可那一眨一眨的小眼睛不时射出狡黠的目光，使人觉得他在稚气中不乏调皮的神色。他口齿伶俐，感情丰富，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回到后台受到了导演果青和辅导员老师郭全宝、郝爱民的表扬。刚刚我们为您描述的就是石富宽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观众演出的情景。各位朋友，在今天的笑星传奇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来说说石富宽的小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首先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石富宽表演的快板小段说大话。 闲来没事儿，我就出城西，闲来没事儿出城西，我就瞧见了一个锅棍一个蛐蛐，他们两个正在吹牛皮。这蝈蝈说，在南山我一口吃了一只斑斓虎，这个蛐蛐说，哼，在北山我一口吞了两头乐他一匹大叫驴，这个蝈蝈说，我卷卷须子拔倒了千年的大松树，这个蛐蛐说，我这一抬腿踢倒了高山变了平地了，这个蝈蝈说，飞禽走兽都属我管，蛐蛐说，我不管，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我都给他们立规矩。这俩家伙正在说大话，扑噜噜噜飞过来一只如花大公鸡，您说这公鸡有多愣吧，汤的一口把这蝈蝈吞进了肚子里。小蛐蛐一看可就来了气，开言有语骂公鸡，呆，我说公鸡呀，你不该，南山吃了我的亲娘舅，在这北山吃了我的姑姑姨，四两棉花你就仿一仿，蛐蛐我不是好惹的，今天你落在我的手，咱俩得分出个上下与高低。只见他 越说越有气呀、啊。小蛐蛐伸着腿捋捋须往前一蹦，也喂了鸡了。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石富宽表演的快板小段说大话。1948年，石富宽生于一户老北京人的家庭。从咿呀学语时起，石富宽就和家长一起从话匣子里收听曲艺节目。所有曲艺节目当中，他最爱听的就是快板和相声。听完之后，他还总要稚声稚气地学上几句，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小学5年级的时候，石富宽从艺道路上的第一个契机出现了。他的历史老师发现了他在快板相声方面的天赋。石富宽的历史老师可不是普通教师，而是从地质文工团转业到学校的。因此呢，石富宽就在历史老师的辅导下练起了相声、快板的基本功。每天上学，石富宽总要在书包里装上大小两副竹板，放学回到家，他也要蹲在门口练上一两段。新的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举行暑期文艺活动获奖表彰会，领奖台上摆着好几张奖状，有合唱的，有舞蹈的，还有一张就是石富宽表演快板得到的。石富宽的小伙伴们挑着大拇指对他说：石富宽，你真棒，我们好几十人才得一张奖状，你一个人就得一张，真了不起。石富宽的小故事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下棋。 这个大家的爱好不同， 嗯 啊，有爱看电影的，有爱看话剧的， 哎 啊，这个有爱吃萝卜的，有爱吃梨的， 口味不一样 啊， 嗯， 有好骑马的，有好骑驴的， 哎 啊，有好吃长虫的，有好吃鳝鱼的， 嗯 嗯，这个爱好都不一样。 是啊， 您爱好什么？ 我呀、啊， 嗯， 我这人平常喜欢这个静。 静， 哎，不好动， 我、哦、不好动 啊。 那您这个好静，平常都业余都干点什么？ 因为平常就是看看报纸啊， 嗯、 读一读杂志 啊， 看看电视， 嗯、 再有时间呢，有合适的伙伴呢，我们一起下下棋，哎，就这个 下棋 啊， 什么棋？ 象棋， 真会下象棋？ 会啊， 下了多少年了？ 有那么20多年了。 时间不短了 啊，是是。 那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行吗？ 您可以说呀、 啊，知道就知道啊， 哎， 不知道别胡说， 哎 啊，这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对， 那我问问你吧， 哎，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 啊， 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 完了， 完了，完了， 这太简单了 啊！你说， 当然是下棋的累， 为什么呢？ 你。他得走这步，就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 有，你甭说了，你甭说了、 啊，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对， 所以呢，你就觉得他很累， 很累。 不对， 不对吗？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看棋怎么会累啊？ 我见过呀， 啊，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嚯，这么说是够累的 啊！上那个粮店呢，买完了粮食了， 啊， 回来扛着这个粮食，正好赶上那儿。下象棋的 哦， 所以他就扛着这跟人那看， 哦，这就看上下棋的了。哦，这瘾头不小， 好家伙， 嗯， 这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这个 哦，不单看，嘴还不闲着。 哎呦喂，不行哎， 嗯， 我说你要死啊？ 哎， 不是不是，你那个棋要死，这个 说清楚了， 这哪成啊你啊？ 嗯， 这样吧，嘿， 嗯、 快点快点快点， 嗯、 嘿。拱那足， 拱 足啊！你是 还带支招的？ 他拿他这个壳膝盖 啊， 顶人家那个下棋的那人的后腰。 嘿呦 啊！头了那个下棋的人都这模样了，拿着这棋子儿，走哪儿呢？走这 拱足啊！拱啊！你倒是 拱 那足子。 不行，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 嗯， 干什么？那一下子， 嗯， 我这都塌线了，你知道不知道？ 是够呛， 那边还不愿意 啊？ 干什么你啊？ 怎么了？ 我让你拱足呢，你这拱啊？你倒是， 你这腿人家受不了。 你要不，你等会儿我把那面放下， 这才想起来放面。 你看看你看看你那旗下的 怎么了？ 打我刚才一进胡同，我就闻这胡同里这味儿不对。 嚯 嚯，这臭棋篓子舔着脸还坐这儿下呢？ 什么语言呢？这是？ 你看你那个棋走的，你马上就完了，知道吗？ 嗯。 人家当着人那个车下来，啪一戳你就完了，你看不出来啊？ 嗯。 啊！我让你拱卒对你有好处，你这孤往前一总，你这边这炮就能过去了，就能把他的车拦住。 嗯。 你还不愿意了？你还？我还告诉你，也就是你，别人我还不给他支这招呢。 行了行了， 是不是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好歹啊？你 算了算了， 臭棋篓子，你还坐这儿下了？ 得 告诉你注意点环境卫生吧，你啊！告诉你，我要不是 算了， 外行你还不高兴 呢？那就没完了，你看走。 哎，坏了，我那点面哪儿去了？哎， 嗨， 面找不着了， 开玩笑， 不知道让谁给扛走了。 开玩笑，藏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棋有时候这个看棋的比下棋的还累。 要这么说，是累， 光累还不要紧。 嗯， 我看那下棋的差点没出了人命呢。 还有这事儿吗？ 有啊， 出人命 啊！这两个人呢，跟那下棋。 哦， 其中有一个人呢，把这个车呀、往前一走， 嗯， 正好搁在人家这个马腿底下，人家拿起马来就要踩他这个车。 嗯， 这个人就不高兴。 嗯， 这个人赶快把这车就拿起来。 嗯。 你知道吗？我就这样，我缓一步行不行？我走别处，走别处， 缓一步棋。 这个要吃车的这个人，他当然不干呢， 啊， 对不对啊？哎，这不行啊！咱们下棋咱说好了，不许缓棋啊！ 是， 把那车搁那儿，让我踩了，快点！ 哎，马踩车， 快点快点，你让我踩了就完了。 嗯 啊， 嗯， 我干嘛？我让你踩了，我就这一个车了，我 一个车也给人家， 一个车也不行，你搁那儿快点快点，让我踩了， 啊、 快点啊！我这一个局我让你踩了我就输了， 输了再来一把， 输了再来嘛！你快点，别快点，快点，搁那让我踩了， 搁那 啊，吃一舒服的，快点让我踩了。我干嘛？我这一个局我还能赢你呢？你 还能赢？ 你别废话，你赢是下盘的事儿，快点，快点，把局搁那让我踩了。 哎， 快点，你给不给？ 嗯， 给不给？你说吧，你给不给吧？ 嗯， 这拿着这局， 这个给不给？ 不给，就不给， 不给， 你不给是吧？ 啊。 你不改， 对， 好嘞。说实话，这人把这马就拿起来了， 干嘛？ 把这马搁在兜里， 哦，装在口袋里边了。 你把这车拿来，把车拿来，噗，拿来， 嚯！ 你不拿我抢你的。 哦，要抢？ 他要抢他这个车。 是啊， 这个人拿着这个车呢，就是我就不给，我， 嗯， 一看坏了。自个儿身上没有兜， 没有口袋， 这在外边下棋嘛，就穿一个小背心。 哦， 那我就给 没地儿放， 就 怎么着？ 他把这棋子儿啊，这个车啊，横在嘴里， 哦， 拿牙咬着还气人家呢。 嗯， 又给又给又给， 哎，没有意思，没有意思， 又给 没有意思了。 哎，你拿嘴横着是吧？ 啊，对， 拿我隔着你。 啊、哦，要隔着 他，要隔着他。 啊、哦，这样。 哎呦，这个人上去就是上下这么一隔着他。 嗯。 可巧这胖子呀，他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 我错认了 啊！让他这么一隔着这胖子，人乐呀。 怎么了？ 他把这车给咽下去了。 哎呦，这不干了吗？ 哎呦，坐在那儿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不是， 咋出事了？ 这隔着这人就是，哎。怎么了你？ 啊， 说话呀！ 说不了了。 说话呀！ 说不了了。卡那儿了。 你说话呀！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 嗯， 赶快上医院吧！ 赶紧， 地士，地士。 哦， 快点，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哦，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 嗯， 就奔了医院了。 哦， 到这医院，这搀这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找大夫， 快点下车，走，找大夫， 快去。 那个什么，那个。大夫，您快点！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是 你瞧准了再进。 这屋是哪位？ 嗯， 这个，大夫，您快看看吧。他刚才他有一个车，他刚才 车， 他一着急，他把这个车呀给说成车了。 哦， 大夫您快，他说您有一个车，您大夫您车，这个人车撞了。 嗯， 不是没撞的，这车，他那车在肚子里呢，他那车。 嗯。 这什么车？怎么跑肚子里去了？这是 听着新鲜。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车，是车。 哎， 我们俩人下棋，他还有一个棋子儿，他给咽了。您、 嗯、 快点，您帮着给他弄出来得了。 啊， 这样先照个透视看一看吧。 哎 ，X 光。 哎，拿这个 X 光机器这么一看呢， 嗯， 黑乎乎的一大家伙就跟这儿卡着呢。 您看， 人家大夫当时就不高兴。 嗯， 哎，同志，我要说你几句。 嗯， 啊，这个下棋是个本来很好的娱乐活动， 是。 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啊，这要不拿出来的话，这个人马上就要完呢，恶作剧，这要窒息就要死啊！ 是 啊，这样吧，赶快开刀给他拿出来吧。 哦，手术。 他一说开刀，这个人可着急了。 什么？ 什么大夫？您说？ 嗯， 开刀啊？ 对。 哎呦，不行啊，大夫，你这么大人，你就为一棋子，你把这啪啦你就给打开了。 对， 那时候人家里不愿意啊，您 那也得开刀。 你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没有， 不行啊，这个棋子太大了，如果不开刀的话，这个棋子根本就拿不出来了。 对， 拿不出来，您想办法。您 没有 这样，大夫得了，您拿这马给踩出来得了， 还踩呢。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下棋，我再跟您说一说石富宽被扣押做人质的小故事。上学时，石富宽一家六口人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经济上并不宽裕，家里根本拿不出戏票钱。有一次，石富宽的同学邀他到西单商场二楼去看相声大会，那儿呢是计时收费的，每十分钟要两分钱。两个小家伙看入了迷，直到中场才准备离去。石富宽以为这位同学请他的客，可是他的同学呢也没带钱。到剧场门口，他们俩人被收费的给卡住了，人家以为他们是故意听蹭戏的，怎么说也就是不能放了。最后石富宽被留下来作为人质，而那位同学呢到附近的舅舅家要了点钱，才把石富宽给赎出来。有意思的是，当时收费的那位也是一个相声老艺人，后来石富宽成了著名相声演员。当他和这位老艺人谈起这些往事时，那老艺人十分难为情地说：孩子，我要知道你就是后来的石富宽，说什么也不能扣你当人质啊。好了，说完了石富宽做人质的小故事，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片段《猜谜语》。 我说一个，你猜猜，您说吧。看着有节儿，摸着没节儿，两头凉，中间热。知道了。 什么？ 这是那烟筒。烟筒？ 怎么是烟筒呢？ 这北方冬季取暖都屋里安火。 对啊， 那个烟筒都是一节一节的。 那怎么看着有节儿？ 那是看着它不是一节一节拼起来的，接起来的。 摸着没节儿。 那是啊，它一节一节虽然说是接起来的， 啊， 它那个接口的地方都拿纸啊、拿布啊都给糊上，它怕跑气，得摸着没节儿了。 哦、 啊， 两头凉。 那是、啊、这两头凉，它那火灭了，火灭了，火也凉的，烟筒也凉的。 哦、中间热， 中间热，我拿手老抱着那烟筒。 没听说过。你抱一凉烟筒干什么呀？ 不对吗？ 不对。 那您这说的这是日历。日历 就是挂历。月、哦、月份牌。 月份牌。 哎。 那怎么会看着有节儿摸着没节儿？ 那当然是了、啊、看着有节儿啊。 怎么呢？ 五一是不是节儿？ 五一。 六一是不是节儿啊？ 儿童节。 七一。 嗯。 八一、十一。 这都是节。 啊。元宵节。 哦哦。 八月十五。 哦，中秋节。 哎， 哦、那 看着有节吗？ 摸着没节儿。 摸着没节儿啊。 啊， 日历都是纸啊。 啊， 都是平的，摸着全是平的，哪有节儿啊？ 那两头凉， 正月跟腊月啊，两头凉啊。 中间热。 那对呀，七八九月份热呀。 哦，好日历。 哎，怎么样？ 好好好 好。 哎，听这个 啊，你说， 说深的你也猜不住。 好，我给你说个简单的， 可以。说有一老母猪 啊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哦， 背过仨，抱过俩，到对岸一数，够了。 哎，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有点意思， 哎， 有点数学了。 哎，智力测验吗？ 说有一个老母猪， 嗯， 带着几个？ 九个， 九个小猪过河， 哎，九只， 背过 仨， 抱过 两个， 三俩， 嗯， 三乘二。不是，是六个。 嗯， 抱背有仨，抱过俩。 哎，到对岸一数， 够了。不对了，这五个还差四个呢。这个、 够了， 够了， 够了。 这我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 认输，认输。 我告诉您， 您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这是啊，老母猪， 嗯，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对， 背过仨，抱过俩， 嗯， 到对面一数， 它怎么就够了呢？ 因为这老母猪啊， 啊、 嗯，不识数。傻猪啊！ 对了，他是这么回事， 没猜着吧？ 弄一傻猪蒙我是吧？ 哎，你看看有意思。 我说一，你猜猜。 嗯，您说， 说北屋里有一头牛，把这牛牵出来，往南走了7里，一转身奔东走了3里，再一转身往西又走了4里，最后你说这牛尾巴冲哪边？ 北屋往南走，然后奔东，东往西， 猜着了，冲哪边？ 绕着牛尾巴冲东 啊， 冲东 不对， 冲哪呢？ 冲下呀， 冲下 啊？ 怎么会冲下呢？ 当然了，那牛尾巴都是耷楞着的，你看哪牛尾巴都这么支着呀，对不对？没有，冲下， 这怨我，我没猜这牛尾巴，就猜这牛屁股了，这是， 对， 是乱了， 哎。你猜着吧、 哦、哎，这样， 嗯， 听我这有一个好谜语， 好谜语 你一定猜不着， 我使劲猜猜， 听这个， 哎， 说孙悟空买鼻烟打一个人名， 孙悟空买鼻烟，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人的名字 谁呀？ 这就是你呀、 啊、怎么是我呀、啊、 吴月文 呢？怎么呢？ 孙悟空买鼻烟、 啊、 这不是猴要文吗？这个蚊子啊，不要蚊子啊，买鼻烟干嘛用啊？ 不蚊子吗？ 哎，哈哈，有意思， 你猜不着， 输了吧你今天。 我给你说一个， 嗯， 我给你说一个好的， 你说吧， 我看你猜得着猜不着啊。 嗯，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的事 儿。哦，你们家里的事儿？ 哎，看你这个脑子反应怎么样了？ 您说说吧。 事情很简单， 嗯， 就是上个星期天， 嗯， 我们家吃包饺子。 哦，吃水饺， 水饺。 嗯， 我们那爱人呢，在家里就和面， 准备呢。 对，和面。 嗯， 我呢就上朋友家去了。 哦， 在朋友家喝了很多酒， 哟， 就喝醉了， 这不好， 喝醉了就晃晃悠悠就回来了。 哦， 走回来了。当时我们那爱人一看，哎呦，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啊， 当时就生气了。 哟， 过了以后，啪， 怎么着， 就打我一个耳光子。 哟。你爱人还打你呢？ 啊，我们家是常事儿。 哟，是啊。啊， 你说他打完了我了，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太简单了， 几个？ 5个呀，这不是啪一个？ 不对， 几个？ 6个。 怎么会6个呀？ 我们那爱人6指儿。这多一个。 你爱人6指的，我哪知道啊？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没注意看吗？ 哦，我想起来了，我一到他们家做客呀、啊，他爱人老揣着手袋。 你缺德、啊！你这缺德啊！你猜不着就说猜不着。 哎，你还敢说吗？ 你还敢猜吗？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那你就说， 注意听啊。 嗯，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哦， 我们那爱人在家里就和面， 嗯， 我在外边呢，喝完酒就回来了， 嗯， 喝多了。 嗯， 我妈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是啊， 当时就生气了。 哦， 过了以后，啪，就给我一嘴巴子。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猜着了， 几个？ 6个。 不对， 几个？ 5个。 怎么又5个了？ 这回换左手打的。 换。你这还带换手的呀？ 我们那爱人左右开弓全会。 哎呦。我说侯先生 啊， 就您这爱人左右开弓、 啊、 您在家这可够瘦的呀， 习惯就好了。 哇， 哎呦，不管怎么说，反正你是猜不着。 你还敢说吗？ 你还敢猜吗？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呀、啊、 你说， 你听这个， 说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又来了， 我们爱人在家就和面。 哦， 我在外边喝完酒就回来了。 嗯， 喝多了。 是， 当时我妈一看，要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嗯， 当时就生气了 啊。 过来以后，啪啪，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有几个手指头印？ 嘿，一边5个，一边6个，一共11个。 不对， 几个？ 一个都没有。 怎么？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作的相声片段《猜谜语》。1965年，石富宽考入了中国铁路文工团。与已故笑星侯耀文结成黄金搭档，曾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及各种大型节日晚会，是国内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喜爱的相声演员。 四方五里什么都没有，